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你大个了之后想做些什么。 我大个之后想同爸爸妈妈一起去世界各地玩，那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的文化。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你凝视紧啲咩啊？ 我凝视紧凝视香港2021年短片拍摄比赛嘅详情咯。 不如你听一下评判之一陈志发阿 Steve 有咩 tips 俾你好过啦。 点解你会拍校园欺凌？佢话冇啊，因为而家最 hit 啊嘛。咁我咁你有冇经历过咧？你俾人你恰人或者你俾人恰有冇吓？冇啊。我觉得最主要系个感觉咯。你边样嘢系最有感觉？而嗰个感觉你觉得应该唔会同人撞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 O 阿 Steve 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援会。 播报时间啦， 现在时间是两点十一分。 咁啊，跟住之后室外气温 1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哇，今日暖翻，今晚 晏啲好似又冻啊。 系咩？ 都落到去都去翻15啦。你知道 我今日仲着短裤添。我寻日好后悔冇着短裤，跟住今日即刻唔得，要着翻条短裤先，系咪啊？ 系 啊，今日即刻着翻件短裤先。跟住之后吓，今晚冻啊？算啦，唔紧要啦。 我个冻同你个冻唔同啊，唔食嘅。 好啦，咁点解会后悔寻日冇着短裤咧？咁系咩事咧？因为寻日做咗啲体力劳动啊。像做了一晚泥工。咁做咩体力劳动咧？咁小弟逢星期五晚咧，如果你见到我咧系冇开 live 嘅话咧，嗰晚就系凑女嘅， 搵女仔啦， 系啦，所以咧通常咧另外嗰个平台攞嚟摄时间嘅，即系冇得凑女啊，哦，咁啊，翻嚟开 live 咯。如果要凑女啊，咁梗系凑女先啦，系啊，女最紧要噶嘛，系咪先？真系凑小细路女、啊。 佢真係好有恒心㗎、啊、即係個禮拜都可以咁滯㗎。 唔係嗰個叫咩，唔係嗰個有異性冇人性喎，雖然佢都係異性。但我係有父性冇人性囉。OK? 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即你孭住佢呢，你會攰嘛，咁我就後悔冇著短褲啊，又熱啊，又剩啊，又要抽住啲褸啊，剩啦咁樣啦。好啦。但我尋日有幾下呢，我忽然覺得自己啊、原来细个自己最讨厌嘅嘢，自己大个系会做翻嘅，即系呢啲好似 成为咗 好漫画嘅嗰啲桥段啊嘛，即系或者 Star Wars 咧嗰个咩 咩 Darth Vader， 系原来细个佢都曾经系嗰啲 Jada 系咪 ？Jada 唔识啊，我哋识 I 大同港大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咩事呢？因为寻日同阿女出街玩嘅时候呢，咁我就即係佢拎咗架遥控车啦，买咗架遥控车，即係佢有啲亲戚送咗架遥控车俾佢，咁佢话想拎落街玩，因为你知屋企玩遥控车其实好冇瘾㗎嘛、有几大呀屋企系咪先。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同佢落街玩遥控车啦。我见到佢横冲直撞嗰架遥控车，即係你话贵唔贵，唔系好贵呀，可能几廿蚊一架。 但係咁攞嚟 撞嚟撞去呢，我觉得你可以珍惜啲嘢呢。一讲完呢句之后，我就觉得，咁似我细个俾人闹嘅。 你细个都有中过呢句啊，即系类似呢句。 咁咪珍惜啲嘢咧？系啦，你咁样好易整坏架车。嗱，你睇住啊，架车摆好啲啊。系啦，即系呢啲，用完可唔可以熄翻个电啊？ 系咪啊？系咪呢啲啊？嗱，即系呢啲好好沉气嘅嘢咧，你细个好憎嘅。哎呀，得啦，我知道，或者可能即系嗰六七岁你未有呢个嘅 concept 啦。 系， 但系你细个一定系对呢啲嘢反感噶嘛？哦， 即系好烦又我啦，或者其实嗰样我知道，不过我未到嗰一步，但阿爸阿妈就好紧张，预示咗可能三秒后发生嘅事就提咗你先。 系啦，即系嗰啲， 唉， 可唔可以唔好咁咧？即呢啲，然后我寻日系有几下忽然好抽离，你睇。啊！做咩我变到咁沉咁长气嘅？点解我会即系嗰啲、嗯、即系每个僆仔犯嘅错，然后去到阿你觉得阿爸阿妈犯嘅错，然后你自己做人阿爸阿妈即系契爷啦， 契爷啦， 你都觉得原来我都犯紧呢啲，我都唔系叫犯错啦，重复紧同样嘅行为啊！ 你不自觉咁样做翻嗰啲嘢啊！ 即系我话嗱，你啲嘢可唔可以镜石啲玩啊？你咁样冚落埲墙咪烂咯，系咪啊？烂咗唔会嗱最细细个细个最憎嗰句系咩啊？你真系整烂咗，我唔会买个架俾你。 系 我真系同佢讲翻同一句说话，我话你烂咗，你唔好嗌我买翻架。 原来净系识得威胁人， 系啦， 咁多年嚟都系识得威胁。 原来咁多年嚟，人类系冇进步 过嘅。你冇其他板斧，最后都用翻细个接受嗰套。 即你咁样，我下次唔凑你出街噶。即呢啲， 成日都攞下次出嚟。 系啊。 哇！ 跟住我就觉得，好废啊呢、這个契爷。 但你又叻，即系你识得有一下又会突然之间， 我好抽离噶，我 抽离到 系啦，好抽离咁谂翻，即系我因为我有时即系咩三省吾身嗰啲咧，即 系 做人要不断反省啊，好似嗰啲咁聪明嘅人就更加会啦，系咪先？咁有时会谂我呢种即系教唔叫教育模式啦，同细路仔嘅相处模式究竟啱唔啱？咁我有时会审视自己讲嘅每一句说话，啊咁样佢会唔会有 hard feeling 咧？即系例如我有一次孭住佢嗰阵时，佢放学，跟住之后我问佢点啊？今日英文默书几多分啊？十分。跟住之后我话，我真系好快嘅嗰个反省啊！我嗰下系接咗一声，你咁点读书噶？即系呢啲你细路仔听到一定唔高兴噶啦，系咪先？但系你好自然，作为一个大人，你即系你细细个会同阿爸阿妈讲求学不是求分数，但系当你做咗人哋阿爸阿妈嘅时候，你又会真系好紧张个分数。咁我呆完佢，即系咁佢唔出声啦。咁我知道，唉死啦，唉又激嬲佢啦，又要喺 on air 同佢讲，哎呀契爷唔啱，契爷唔啱咁样啦。 对唔住啊， 对唔住契爷啊，咁样啦。我唔知佢今日有冇听啊。咁跟住之后，所以我嗰下我即刻反省咗，唉死啦，好似即系细个自己最憎听嘅嘢，然后你自己讲翻俾个小朋友听，你有啲好似过意唔去啊。成我即刻同佢讲。算啦，契爷以前默书考五分，仲低分过你。即系你我好快氹翻佢嘅，即系我嗰反省嘅过程好快 嘅。快咯，你 即刻，唉，算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一阵佢唔开心咁样。 你都算几好啊！我出现喺我同我妹身上咯，即系细细个，大家就好似同一阵线咁样对阿爸阿妈啦。咁但系到而家大个咗之后咧，我系好似做咗阿爸个角色去对自己个妹啊。即阿妹就好似变咗我，都系少少变咗我个女咁样。因为最常咧出现，即系而家大个咗啦，会出现一啲咁样样嘅话题要咁样拗啊，或者成咧，就系佢即系夜翻屋企。 系 啦。咁细个嘅时候会觉得点啊？夜翻 咁曳嘅， 咩 不守妇道？ 呢 系咪啊？ 又咪去到不守妇道？ 水性杨花， 你又唔好咁样话我妹。无端端又闹佢，佢话佢咩黑黑实实之后又水性杨花。 你话噶黑黑实实似只牛啊？ 我又咁讲咩？ 你讲 牛年就嚟到咪啱咪应咯。 阿妹属咩？阿妹 狗 哦，即系同我细佬一样， 系啦属狗嘅。咁啊细个嘅时候，咁我自己都会夜晚夜翻，好正常啦。咁大个咗之后，咁我自己都会夜翻，系唔觉得一件事。但系当 系系系系。 但阿妈咧就好，佢自己都认嘅呢啲位置真系系唔公平嘅。佢觉得女仔夜翻咧系危险嘅， 系。 然之后咁佢就 阿哥，你个样咁安全，冇事嘅。 你喺出面咁夜系其他人唔安全啫。咁阿妈就叫我话喂，同阿妹讲下啦，阿妹净系听你讲噶咋咁样。咁我 呢个真嘅， 真嘅，真嘅，真嘅。 嗰阵时佢系几大已经。 其实都而家廿零岁，即系早几年嘅事嚟。 我以为十五六岁嗰啲， 去到而家嘅都系，即系佢可能话哦，今晚十二点翻到嚟，但可能十二点都未翻到，咁阿妈就打俾佢。 十四岁嗰时已经冇人理我几点翻屋企。 而家我妈都唔理，所以佢系真系对男仔同对女仔，佢自己都认系唔公平。 系。 咁然后叫我同我妹讲啦，咁我同佢讲嘅口吻咧就系嗰啲，唉。 你女仔咧，夜晚一个人喺街度真系危险啲嘅，即系会担心噶嘛。 阿哥，我黑黑实实一定冇事嘅。 唔系，你都要对自己个样有啲信心。 嗱 ， 你 讲 嘅呢句， 唔系有阵时系我。即系虽然你高大，但系喺街度有时发生咗啲咩事，我哋唔知道。你打个电话翻嚟都好啊，等我哋知道你个人喺边。系啦 ，update 住，唔好唔听电话啊嘛，你唔听咪担心咯。系咪好烦啊？听到呢啲嘢，其实我原来都系讲翻同样嘅嘢嘅咋。即系我冇办法从到一个阿哥嘅角度同佢讲，而系从一个老豆或者父母嘅角度同佢讲呢件事啦。 唔明唔明， 如果从阿哥嘅角度就系话，其实夜翻咧冇乜所谓嘅、 哦， 不过咧你做一啲表面功夫去安抚佢、哦， 即 系呢啲 同辈啲 系啦， 即系教你走遮面 系啦。但系我唔系用咗呢个方法，我就用咗都系阿爸阿妈嗰种鹅嘅方法咯。 唔系咁，但系如果唔系你阿妈去委派你做呢个间谍，咁你会唔会即系会唔会自己即系你会从咩角度出发啊？ 我啊，其实我都系嗰啲好似嗰时讲氹 friend 啊。即失恋嘅 friend 嗰种，唉，妈咪咧近排啊，佢又唔开心，就话你成日夜翻，但又冇咗手尾，系啦，咁你啊即交代下啦，担心咁啊，即作为阿爸阿妈， 好老土啊！ 我真系我好少同，因为同佢倾啲偈好无聊啊，突然间要讲呢啲咧，我真系好唔惯啊， 好老土啊！ 比我更加 烦，所以我觉得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嗯， 要开始发展多方面嘅异性咯，即系要开始同玩星期天 crossover 咁样， 我哋 啲细路女啊， 女嘉宾六岁咁， 系啊，你中意睇唱 K 小鱼仙定系而家仲有咩卡通片啊？ 咩彩梦咩嗰啲， 唔识啊，我都 唔知啊， 系啊，即系咯。 系啊，所以、 啊、你拣阿一哥哥定系波星哥哥？ 唔系边个同你玩？ 而家都唔系叫哥哥，即系题外话。我嗰次让座俾个小细路细路仔嘅，喺坐巴士嘅时候，佢阿妈话：唔该叔叔啊， 你到叔叔嘅层次啦。 系我知道，咁唔使咁直接啊嘛，阿妈 系叔叔啦。 从前常在乎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走只有我在走，而你每日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紧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像意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才明白，从前不相避，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嗰、那个默书系有后续嘅故事嘅，第二个星期我问佢，咁你今个星期默书有几多分啊？廿分，我今次叹咗口气，佢话我都叻过你啊，你得五分， 你又系嘅，佢又醒目喎，识得 佢记得我佢，好嘢。 同埋啱啱我突然间喺度谂，点解对小朋友不自觉会成为咗以前好沉嗰样嘢，或者你啱啱讲嗰啲说话嗰啲要挟嗰啲咧？因为我觉得好似有啲成功感喺度啊。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系真系家教嘅问题咯，即系屋企人系咁样教你，你又好自然 地 放咗呢个呢种嘅感觉喺边度？ 因为你 default 咗有呢套呢、啊、套嘢啦。啊，咁啊，听过咧有林欣彤嘅呢一首啊，派台作品叫做《无名指的勇气》， 好中意啊， 非常之好听 啊, 啊，尤其是上个星期嘅访问定今个礼拜噶，啊 上星期嘅，大家听翻啦。今个礼拜有叶跑林晚间，大家可以听啊。呢、這个时候听咗我哋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先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 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我好 sad， 好唔开心啊！ 咩事咁唔开心啊？话俾我知。 唉，我同我女朋友散咗，佢话我哋性格不合，价值观又唔同、啊，点解要揾个明白我嘅女仔都咁难啊？ 唔紧要，仲有我，仲有我们在乎你啊嘛。 唔系嘛？你唔系谂住咁就安慰到我系嘛？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我好 sad， 好唔开心啊！ 咩事啊？话俾我知。 唉，我失恋谂住搵啲兄弟倾下啫，点知个个都系复下 emoji 就算，点解要搵人倾诉都咁难嘅啫？ 唔紧要，仲有我们在乎你啊嘛。 唔系嘛？又系呢句？你咪谂住今日都系我们在乎，我们在乎，我们在乎你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好 sad， 好唔开心啊！ 咩事啊，播成？话俾咩事啊，负能播成？话俾我知啊！ 唉，我真系觉得个社会好多负面嘅能量，成日大家你争下我，我争下你咁，好多批评嘅声音，大家唔中意嚟唔中意去，为乜呢？我真系好想静下。 唔紧要啦，觉得呢啲声音唔好听，咁咪听下音乐咯，有音乐有快乐。 唔系嘛？唔好再用港台啲 slogan 嚟安慰我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我真系好 sad， 好唔开心啊！ 有咩事啊？话俾我知啊！ 唉，咁辛苦打份工，已经日日 OT 啦，赚得鸡碎咁多，楼又买唔到，究竟我咁辛苦为咩啫？ 加油！ 唔系嘛？我宁愿听翻港台啲 slogan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我真系好 sad， 好唔开心啊！ 有咩事啊？话俾我知。 唉，翻足六日工噶啦，已经。听日星期日难得放假，约到啲 friend 谂住踢下波，点知天文台话会落雨、啊。唉，我真系好 sad 啊！ 唔紧要。只要你记住，听日一定会好天噶。 唔系嘛？唔系咁样讲完就会好天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出咗嚟做嘢之后，真系好难揾真心朋友啊！就算我交个心出嚟对人，向前行一步啊， 啲人都好似冇乜感觉，冇人理我咁样啊！ 千祈唔好咁谂啊！正所谓向前一小步，稳稳一大步。 唔系嘛？个嘢好似唔系咁用噶、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唉，负能播成 与正能一。 唉，我好 sad， 好唔开心啊！ 仲有啲咩唔开心啊？话俾我知。 唉，过去呢年纪发生咁多嘢，我同屋企人啲关系变得好差，完全冇计倾。有时放工我都唔系咁想翻屋企住啊。 同屋企人关系变差啫，唔紧要，你仲有我啊嘛。We are a family。 唔系嘛，都话唔要港台 slogan 咯，仲要攞佢旧嘅，鬼有人识咩？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50宗新型肺炎確診。本港昨日新增38宗確診個案，累計9452宗確診病例。美國就香港警方拘捕多名參加立法會初選的民主派人士，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和警務處國安處處長蔡展鵬等。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極度憤怒和嚴厲指責，表示是自香港國安法制定之後，美國政府干預中國內部事務，阻撓特區機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最新例證，行徑荒唐和卑劣無恥。發言人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表各位被美國政府針對的高層同事表示，他和同事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光榮的使命，無懼任何威嚇，重申特區政府會全面支持中央政府採取任何合適的反制措施。警方發言人說，維護國家安全是警務人員的責任和榮譽，美國政府出於政治目的，企圖用政治施壓，嚴重干預警隊執法，變相鼓吹違法行為，打擊香港司法獨立和自治，警隊會繼續做好本分，無畏無懼，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嚴正執法。美國財政部因應香港問題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譚耀宗接受訪問時回應沒有資產在美國，之前已經預料會這樣，批評美國的行為霸凌和干預香港事務。他強調為香港大局和繁榮穩定做事是正義合情、合理和合法，即使制裁為他帶來一些不便都沒有大不了。被制裁的人士還有警方國安處人員。譚耀宗說，執法人員按照香港法例做事，不應該有制裁行動，亦與美國無關。印尼蘇拉威西昨日凌晨發生尼克特制 6.2 級地震，路透社報導死亡人數增至45人，超過800人受傷，數以萬計民眾需要撤離。當地在今日出現一次強度達5級的餘震，未收到傷亡和損毀報告。連日的地震和餘震造成震央附近的馬傑內和馬木珠超過300間民居損毀，有酒店、醫院、政府大樓等建築亦受損。救援人員早上繼續搜救被困瓦礫的傷者，

系啦，呢个最近就系、大概半年内啦，半年内发生嘅。 咁我想，我可唔可以有啲 tips 噶？ 可以，你可以问噶，你可以问啲问题。 我想问呢一个喊系伤心嘅喊啊，定系笑到喊咧？ 我估系伤心咯，即笑到喊冇咩意思攞出嚟讲啦，即系都系 系 嗰种伤心咪有啲感触咯， 系啊 ，有啲感触嘅。 系因为喺地铁度见到一个情况， 地铁发生咗啲嘢， 系 应该系。 系 啦，地铁发生咗啲嘢。 O K， 系 我过一啦。 点解咧？ 因为你好似想讲到唔关自己事咁样咯。 而我系咪睇黑夜扮到好似唔关事咁啊？ 读心神探， 你个微表情， 你微表情，我哋又嚟啦。左脚45度倾斜，佢咬底啦。 我懒系识嘢咁样嘅。 如果你估错咗就好核突噶咯。开股咯， 开股， 系 开股，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咗， 冇谂过你咁 firm 会估系佢啊！我谂住扮到好系好关我事咁样， 唔系啊，因为一路同你哋倾偈，咁你系真系好似好关事咁，佢又系咁喺度讲到抽离，我谂系嘅，都关嘅，系啦，即系佢嗰啲对答， 下次等我验图啲先， 因为你哋潜意识已经做咗保护自己呢、這 个，哦，好嘢，好嘢，好嘢。 解释咗啱啱个现象啦，好啦，咁、 哎、 你自己 好啦，等我话俾你听发生咩事啦。我喺地铁睇漫画睇到喊，我睇《火影忍者》，我睇到自乐也死嘅时候，我忍唔住喊咗出嚟。 唔系，我觉得咪感性咯。 我唔得嘅，我觉得好核突，系咯，我觉得有啲核突嘅。 唔系嗱，女仔嘅 point of view 会觉得你感性咯，会觉得呢样嘢系 charm 嘅。反而系想知。你的另一半，即是你有没有印象你的另一半是曾经有些 moment 喊过？ 他未试过在我面前喊， 未试过 眼湿就好像有，不知道，我不记得再提什么，好像是韩国那些唱歌节目，好像是有些位置是唱紧即系亲情嘅，关于亲情嘅、 啊。 但其实你唔知佢讲咩噶嘛，即系虽然佢有啲翻译咧，但未必系到位噶嘛。咁但系成个 setting 啊，嗰啲嘢咧都摆晒喺度，一个阿妈一个阿女啊，咁样嘅情况下去对唱，佢嗰次真系眼湿、啊，跟住话喂，你眼湿啊？跟住话唔系啊，冇啊，唔系啊，即系死都要忍咯，我唔明啊。咁、啊、但我成日都话。你可唔可以有情感啲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冷血 啊？我真係覺得佢好冷血。 你有冇試過為佢或者喺佢面前喊佢出嚟 嘅？因為我哋嘅感情係幾穩定嘅，咁加埋我哋而家係一齊住啦，咁變咗。我可能是上對上一次是可能一個月前佢出 trip， 好似個幾禮拜咯要走， 啊、 跟住我唔捨得佢啊！即雖然你話我哋一起住啦，但我其實我哋啲時間是好。 好 唔協調的，因為他是回正常工的，咁啊朝頭早7:00他就要走噶啦，咁啊夜晚成8:30才回到嚟，有時我又未回到屋企啦，有嘢做啦，大家都好少見啊，你又再走埋，咁再加上在屋企得翻我自己一個咧，我會覺得好 lonely 咯，即我是一個係好 needy 嘅一個女朋友嚟嘅，其實即我是好中意黐住。佢嘅、 哦，即 系 似猫嗰啲嚟。 系啊，佢咪成日咁样话我咯。佢话，当你有嘢做嘅时候咧，我好似系可以唔存在喺个世界度咁样。 系啊， 佢好似琴日先同我讲过呢句说话，跟住话吓系咩嗰啲咁嘅事。佢话你得闲嘅时候咧，你就揾我；你唔得闲嘅时候咧，我可以死咗你都唔知嘅。 死咗啦！ 佢真系咁同我讲。 但系你自己唔觉嘅呢样？ 我又唔好觉、啊。咁、因为譬如我啲访问啊，或者我平时都会，即系我会。谂起佢噶嘛，即 系 可能有啲访问会讲起佢啊，咁样咁都会谂起佢噶嘛，咁我又唔觉得唔谂佢噶，佢话我佢控诉我唔谂佢啊嘛， 系咯， 你而家喺度讲啦，我谂紧你啊，我谂紧， 我而家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嗱，我而家 你不如而家录个 voice message 俾佢啊，好唔好啊？你而家录个 voice， 两个男人夹住佢讲，我谂紧你啊， 不如我哋录个 voice， 虽然你女朋友而家喺我哋手上。 真 的 啊， 现在来啊，真的啊，认真。你好啊，我想说呢，现在你女朋友在我们手上的。 你小心点，不是她要小心点。 我在做访问啊，跟你说啊。 黐线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我们真的做了的。 够钟回来了。 喂，听唔听到？ 喂， 系，你个件未拎啊？ 咩件啊？ 你订咗啲，我唔知道你嗰度写咩嚟噶，上面写住系啲家私嚟噶。 嗯，冇订家私。 哦，唔紧要，唔紧要。你系咪叶小姐啊？ 系啊，系啊。 电话系九字头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咯，咁奇怪嘅。 系咯。 你真系冇订家私啊？ 嗯，冇啊。 咁你有冇约做访问啊？ 有啊，点啊？点啊？咩事啊？诈骗我系咪？我都知道有啲嘢噶啦，唔讲我电话都问出嚟。 系喎，唔系啊，我想讲嘅，不过唔系我哋后屘应该后屘嘟咗佢嘛。哎呀，嗰位， 哎呀， 升唔 啊，演技唔够啊， 失败咗啦，你哋。 你有冇一下信咗头先？ 有嘅，因为我知道要同你哋做访问啊嘛，跟住今日真系有个顺丰咯。 点解你啲嘉宾成日咁中意订顺丰，次次去啊，即系我哋呃佢哋咧，个个都话我今日咁啱都系订个顺丰，有冇咁多嘢订啊？ 因为我订咗啲 con 啊，跟住我以为啲 con 咁快今日，跟住佢又 send 咗个 message 话今日好似有个顺丰嘅人打嚟咁样，咁所以我就真系有一刻信咗嘅。但系跟住你哋，我听到后边系咪有人笑咧？ 系啊，系我忍唔住笑啊！ 系啦，所以我就知道啦。跟住就好啦 ，play along 咯 ，play along， 陪你哋玩 一下咯。系啊，咁啊，叶小姐啊，叶巧林啊，又系。 嗨， 系啊，我哋睇翻我哋后援会嘅记录咧，你应该都两三年前啊上嚟嗰阵时，已经系即系今时今日嘅你同三年前嘅你咧，即系好似一个少少对比咁样。 比较下啦， 比较下咁。 好啊，比较下啦，睇下有啲咩分别咯，都一样。 有冇肥到啊？ 一嚟就毫不留情咁问 有冇肥到？唔系我觉得 keep 得几好啊。 有啲肉咯，冇乜之前瘦啲嘅，但系因为之前减肥减到身体真系出咗状况，跟住变咗系咯，咁而家长期都要食住一啲药，跟住先可以正常翻我个水平。咁我就唔敢减得太犀利啦。同埋其实经过咗今年嘅比赛之后咧，我已经接受咗自己上镜系肥噶啦，我已经唔理啦。 啊，唔系、哦，我觉得还好、哦，几好睇呢、哦這个身形。 系嘛，即系有少少肉地咁样。 又不能其实未到用肉， 未 到用肉地咯，而系均匀系啦。 均匀 系几好喎、啊，文人我、啊、真系均匀 身形均匀 系啦， 好睇。 唔系你话我用苗条，我又觉得嗱味道嘅， 又唔系嘅，唔系嘅， 均匀几好啊，好正面件事， 色泽均匀。 多谢晒你哋，真系多谢晒啊！ 喂，但系讲个比赛，你觉得成件事对于你嚟讲，而家完咗啦，个感觉系点啊？ 本来都有一两日觉得空虚嘅，因为真系。嗰陣時日日去見成班參賽者呢，咁其實我已經我覺得喺入到去十強嘅時候呢，已經同大家冇咁成日見啦，因為自己搞自己嗰個 item 嘛。 係啊， 跟住我會掛住佢哋囉，同埋我本來都覺得即係有一兩日係幾空虛嘅，咁但係跟住就接住落嚟又好忙啦，咁但係而家嘅忙已經係不能够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相提并论咯。 参加完比赛之后和前后，你觉得最大的进步在哪个位 置？我想对我来讲，我是 enjoy 表演多了很多，就是找回我为什么喜欢表演那样东西，就是可能在这几年里面，就是觉得那个表演都不是说我最想被人看的一样东西，但是今次的所有的表演我都很喜欢，好 enjoy 个 stage， 这个是最大一个心态的转变咯。系啊， 咁参加完比赛再派呢一首歌，中间嗰个是 overlap 啊，定系真系完咗比赛先至去搞呢一首歌？ 唔系啊 ，overlap 住噶。其实我系呢首歌系啱啱 casting 完写啦，跟住之后咧入录音室去录嘅时候咧，系十一月嘅事咯。 系， 系咁十一月嘅事。差唔多，我谂系去到要二十强、十强，我哋拍到啊嗰阵时讲紧录影啊嘅嗰阵时候嚟噶啦，咁变咗系非常之忙碌嘅状态下咧，咁我就要枕住再去录音室去录歌咯。 哦， 咁因为呢一只歌浸浴都系又系同水有关啊嘛，即系你过去一路都系、全部都系即系水。 佢呢又唔系故意嘅，即系我冇话去着重话一定要系用水有关咁样去框住阿 Riley 啊。 嗯， 谂样令佢填嘅，但系佢就咁啱啊谂到呢个 topic 去呈现翻即系我一路嘅一啲嘅改变咯。咁因为我初时写嗰首歌系叫《勇气》嘅，用国语写嘅，因为即系广东话词我自己好唔系咁叻啦，咁啊容易啲啦，咁但系就写出咗个感觉出嚟。咁读嗰阵时佢就睇咗嗰份词，跟住再睇埋我喺《造星》里边嘅一啲嘅经历，咁佢就做咗呢个 topic 俾我咯，写咗呢个 topic 浸浴俾我咯。 我想战死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足得多，只有搏无弱度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十年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忙碌。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你有冇一啲你嘅你嘅秘密啊 ，pickle 嗰啲可以分享嘅？ 我嘅 pickle 系可能我有啲嘢谂到，我要即刻去做咯、我唔等得咯。我用翻我啲猫做例子啦。我喂完佢哋咧，咁咧我系一定要即刻收翻晒啲嘢嘅，或者佢哋去完便便啊，去完厕所要即刻滗嘅。如果唔整咧，我个人系会好似好痕咁样啊，即系我会。好辛苦啊！即系我有少少强迫症嘅呢啲，即系收拾好啲嘢啊，有少少强迫症嘅。朝头早起身一定要吸咗，我有次序嘅 吸尘， 吸尘， 換水，跟住喂貓，佢哋食緊嘅時候咧，我就清貓砂啦。咁如果朝頭早有時我想懶啦，我想叫我男朋友去做嘅時候咧，佢將啲次序撈亂咧，我會係癲咗咁樣。你點解要咁樣做啫？你唔諗下，當你如果你喂佢哋先咁水咧，咁佢哋食完嘢一定要飲水噶嘛，咁你又唔換咗，或者佢漏咗一個 step 咧，我就會好猛噶啦個人。 哦，原來會咁樣，我以為冇分別嘅。 唔係喎，我都嗱，我未去到係嗰個次序嘅。我記得我早兩日咧，忽然醒起。好似嚟緊又要交税咯，咁就忽然但係其實夜晚三點幾，但我記得係去到2018年先交嘅。但我忽然好想揾，好想揾之後咧，我就用咗兩個鐘，夜晚三點幾到五點就喺個廳啊，喺我間房度喺度揾。 係。 個信封喺邊啊？就喺度揾咗兩個鐘，就係揾嗰封信。但揾完之後，哦，好啦，擺翻低咯。 唔係，但係我明白你嘅感覺，個心好唔 係啊！你好想揾佢出嚟噶嘛？ 我明啊。 我唔明白。因为我会瞓醒先算咯， 唔得噶，你揾到 系啊，唔系个人，即系 即系有时咧，有时离谱到咧，嗰日下昼好想食拉面咧，我会无啦啦搭车去食拉面咯，唔得噶，你系一定要做咗嗰样嘢先嘅。 你两个好好笑，两个系咁揈，个心好唔聚财。 唔系啊，你讲起嗰样嘢之后，你就即刻开始谂到嗰种你唔聚财嗰种痕嘅感觉，你就好唔舒服。 真系会噶，好辛苦噶。有啲嘢一定要摆喺嗰个位咯，你唔摆喺嗰个位嘅话，我会癫咗咯。因为我会闹，我会闹男友嘅，真系会闹。 例如啲乜嘢系必须要喺一个 即系譬如碌碌。碌毛嗰啲碌碌咧，碌猫毛喺啲衫嗰啲咧，一定要摆喺柜桶嘅第一格。你唔摆喺嗰一格咧，我会发癫噶咯。如果佢要换位，一定要系我去换位咯。我另一半换位嘅话咧、哦，就唔得嘅。 我想问啦，即系呢款嘅洁癖或者整齐咧，系有两款嘅人嘅。第一款就 系 佢本身都真系整齐嘅。另一款就是要求人哋整齐嘅，我女朋友咧就是要求人哋整齐嗰啲嚟嘅，但佢间房系黐线嘅，我想知你啦。 我系介乎我要整齐嘅屋企，但我衣柜好乱嘅。 系啦，即系呢啲咯，即系你自己嗰个嘢都未搞好，你话我。 下次咧，佢话你咧，你就开佢衣柜。系啊，你开佢衣柜话佢， 你执好你啲衫先啦、 啊。佢成日都话：哇，你啲衫一堆嚟嘅啫，你冇接好佢噶。我话太多啦，点接啊？ 咁系咯， 咪咯。 唔系隔几个月咧，我一定会清一次嘅，因为我都自己顶唔顺，我点搵啊？咁你知道女仔啲衫有啲好鬼细件噶嘛？跟住咧系嗰啲细细件嗰啲搭埋一齐一个波咁嘅时候咧，你真系唔知点样搵噶。 唉，女人真系话噶啦， 唔系女人咧系有双重嘅嗰啲标准 嘅， 系啦，自己嗰套同人哋嗰套嘅， 系啦，还一套嘅， 系啦，我承认嘅， 好彩你都认啫， 我认， 如果唔系真系唔知点拗落去， 我明，对唔住， 系啊， 唔使同我讲对唔住， 系你同佢讲对唔住得啦， 我一定要去听翻呢个节目， 够钟翻嚟啦。 我哋 update 完你嘅工作嘅方面啦， 已经冇嘢需要知道咯。 你哋咧，你哋劲静咯。 唔系，因为你太认真啦，你知啦。 唔系，我听紧你讲 嘢啊，我听紧你讲嘢。 系啊，始终讲紧电话，我哋冇得见面得太多啊。 唉，系咯，如果可以见住你哋，好玩啲啊。 你好挂住我咩？ 系 好 挂住你哋啊！ 咁啦，你有男朋友啦， 三年前又系咁，而家又系咁。 我仲记得嗰阵时系咪挟持住啊？你女朋友喺我手上面， 我哋嗰时 send 咗 message 俾男朋友嘛？ 哦，好似系啊！你哋 send 咗 voice message 俾佢哋，俾佢哋 都。哦哦，几多年啊？ 而家一月啦嘛，二月就十二年咯。 哇！我由小学读到中学毕业都十二年，系一个咁嘅概念嚟噶。 系啊，咁啊，当我咁已经佢当我哋已经系变成咗家人咁样咯。咁我谂我哋几时做访问啊？几年前嘅话， 三年前啦。 咁我哋嗰阵时，因为我咁应该同居咗噶啦。 系啊系啊，嗰时候同居咗啦已经。 嗯，系咯，跟住我哋而家数数下，应该同居咗差唔多踏入第五年咁样咯。 呢三年在一起住系有冇发现到大家即系生活上嘅嘢嘅协调性或者唔协调嘅嘢， 或者你有啲嘢啊？点解我会变咗咧？ 系啦， 啊有嘅， 其实呢我以前我哋一起住嘅时候呢，我係好，佢係唔係好理我啲猫嘅。而家个角色呢係调转咗嘅。因为我又比较忙啦呢半年。咁而家变咗佢要去朝头早起身吸尘啦，喂猫啦。佢反而而家同我啲猫係 close 咗囉。我有啲呷醋啊。 哦哦、佢锡猫定锡你多啲啊。 佢都锡我嘅。係啦。本来係我唯一一个佢淨係瞓喺我度㗎咋嘛。而家都瞓埋落佢度，所以我觉得分薄咗。 係、哎、呀。你自己有冇嘢唔同咗啊。 嗰陣時你又講嗰啲即係好少少叫強迫症嘅，即係屋企嗰啲啲嘢好有次序啊、剩啊嗰啲咁樣，係咪而家都仲係？ 我想話咧，嗯，唔係，因為我以前間未搬屋之前咧，間屋好細，咁我可以做到嗰啲嘢啦。而家我想講咧，我半年咧，啱啱嗰半年咧，我喺屋企亂到咧，我亂到。我真的接受不到，但是接受不到的情况下我都要接受咯。因为我要拎很多的嘢返屋企，很多的衫啦。即是洗完一机衫已经嚟去，即是我攰到系连接衫啊，即是放返好啲嘢啊，嗰啲全部都冇力去做咯。是啊，同埋跟住佢会轻松咗好多咯，因为我唔会再即是有啲强迫，即譬如啲地毡啊一定要摆好嗰个位呢。其实啱啱搬到新屋嘅时候，我都有呢啲咁样嘅小强迫症嘅。咁佢就会觉得我好烦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已经好似冲破咗我嘅强迫症啦，因为我真系冇时间去理呢啲嘢。 充分解说，释除公众疑虑。用户原本要在下个月8号之前接受条款，否则账户将会被停用，新限期是5月15号。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稍为增加，新增确诊数字连续5日保持在500多宗的水平，令当地总确诊宗数超过71,800宗。另外，南韩单日多19宗死亡病例，累计1,236名患者不治。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病例仍然占多数。南韩防疫部门将在今日开会讨论调整防疫措施。韩联社报道，南韩去年底起上调防疫措施的级别，并两度延长，预料南韩政府继续禁止五人以上的聚会，但是会研究分阶段放宽健身房等场所的防疫措施。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彩虹村慢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而家排到近蒲岗村道。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喺元朗嘅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教育路东行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翠塘路。咁而反方向入西贡市中心，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嘅龙尾就喺津桥。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咧，虽然较早前意外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而家一带仍然系车多，车龙排到近水泉路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超过30位女歌手凭借过去一年的努力，为自己在乐坛做出好成绩。当中他们有哪几位能够再下一城，荣获十大中文金曲女歌手的奖项呢？ 今晚八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 My，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歌城呀，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啊，嚟到下昼3:09啊，今日我哋咧会继续有 Misha 又重温三年前嘅佢啦，同埋而家嘅佢做个对比噶，同埋一啱去到最尾嘅时候，佢讲佢最近想买啲咩礼物咧，真系好好笑，大家一定要留心啲听啊！ 如果呢世人啊，由出世到死嘅时候，净可以喊一次，你会拣边一次啊？ 系啦，我一定会觉得系出世嗰阵时嗰一刻要喊咯，因为你喊嗰一刻系代表你系生存紧啊嘛。 嗯， 依个系 scientifically 佢哋话一定要，点解我哋每个人一喊一定要俾人打咧？因为你系就要系唞嗰啖气， 唞啖气啊嘛。 系啊，咁如果连嗰度都唔喊嘅话，咁你就生存唔到噶咯。 嗯，即系你个存在嘅证明。 系啊，系啊，系 啊。嗱，因为呢个题目，阿一话佢有个标准， 就系呢个咯。 我觉得就 系 呢个， 我就系谂起呢个咯。我觉得系即系我有一个好深刻嘅画面系几时咧？如果大家有睇《钢之炼金术师》咧，佢呢个国土炼成阵启动咗之后咧， 你喊咩？请问 唔系嗰个冇喊，但系当啲灵魂翻去嘅时候，全部一片死寂嗰阵咧，无啦啦有一下就系 B B 喊声，就代表所有人翻山，即系一种生命嘅象征嚟咯。我觉得喊， 嗯， 然后我谂嘅一样嘅， 完美解答咗你个问题咯。 系咁，但系撇除呢个啦，你觉得即系打后嘅日子，净可以喊一次，去到你死嘅时候，你会拣系几时啊？ 可能系临死嗰前嗰一刻咯，因为我会觉得嗰一滴眼泪就系充满住我一生里面所有嘅故事，所有嘅情感，就系喺死嗰时前一刻，呢滴眼泪就代表我活过咯。 咦，我反而系中意笑住走嘅， 系 系， 唔系，但系嗰滴眼泪未必系悲伤噶嘛， 哦、okay, okay, 你可以笑到喊都得噶，你 系你可以笑住嚟喊，喊住 谂翻你最中意听嗰啲笑话咧， 即系一路死咯，真系笑死我啦，咁结果真系死咗， 嗰个笑话就系我嘅人生，我嘅人生真系好好笑，跟住咁样完咗， 够钟翻嚟啦。 啱啱个题目就话喊就出世啦，我反而觉得即拍咗12年拖，仲有冇嗌交嘅咧？ 冇乜大嗌交噶啦，系可能系真系嗰啲铁板唔冚啊，或者唔抹翻啊，即系嗰啲嘅小闹交咯。 但系嗰啲小闹交系你讲一句，佢都唔会点理你噶啦，系咪啊？ 系啊，已经唔好嚟噶啦。 哦，得，我搞咁样。 做咩啊？系啊。 咁样演绎紧， 咁样演绎紧，得，我搞。 我系做咩啊？ 即系嗰啲，你厕所板有冇冚好啊？哦，得，我转头冚翻。咁就完咗嗰啲啦。 完咗噶啦，其实嗰啲嗌交已经冇啦，冇真系话好嗌啦。 咁对上一次因为佢而喊系咩事？ 因为佢而喊啊？ 系啊， 有冇试过其实？ 十二啊，好似冇喊过， 冇为佢而喊过咯。有冇？即系唔一定悲伤噶嘛，即系可以好多样嘢噶嘛。 死啦！你讲到我好似好冇感情咁 样。系啊，我就听落好冇感情啊。 唔系，都有嘅。我系好记得嗰阵时，即系做嘢做得好辛苦，跟住翻到屋企，咁其实压力都大。我本身已经喊紧，一个唔系好开心同埋好辛苦嘅一个好大压力嘅一个心情翻到屋企啦。咁其实翻到屋企都好夜。咁但系佢已经瞓咗噶啦。咁但系我去到张床度入个被度瞓啦，跟住佢系。即系我整醒咗佢啦，但系佢拧转面就同我讲：今日辛唔辛苦啊？即系嗰一个 moment， 佢咁样讲一句说话咧，跟住我就崩溃地喊咗出嚟。 哦，好 sweet 咯！ 我冇同佢讲，但系我个内心就系觉得，哎，即系有你就真系好啦。即系一路，我最想就系佢一句咁样嘅说话，或者一个拥抱，我就觉得啊。好多谢你咁样， 有画面啊！啱啱 讲， 有冇啊？ 有啊！你啱啱演绎佢嗰句， 年咯，系咯， 你辛唔辛苦啊？哇！ 哇！我而家七年都冇呢啲嘢啦， 我听到我都想喊，啱啱 系好简单咯，即系唔需要天花龙凤去做啲嘢出嚟，系一句说话，一个动作，一个可能一个拖手或者揽住已经够噶啦。 跟住之后，你谂住答佢唔辛苦嘅时候，已经。原来佢发开好梦啊！ 其实唔系同佢我讲嘢，系咪？ 猫咪，你辛唔辛苦啊？ 系 啲粮好唔好食啊？ 好 sad 啊！呢啲 好衰啊！你哋真系破坏咗一个咁 sweet 嘅 moment。 喂，咁但系仲有冇即系仲会唔会有嗰啲互相惊喜啊、送礼物啊，好多呢啲嘢嘛？因为我唯一认识拍咁耐超过十年人系。我谂唔数多过三，嗰啲唔叫拍拖啦，即真系就系处于拍拖，我唔多过三对咯。有冇嗰啲送礼物啊？定系 冇啦，我哋各自都冇乜点样送礼物俾大家噶啦。 咁譬如即系啱啱年尾嗰啲圣诞大除夕嗰啲，其实而家以一个拍咗十二年拖嘅关系咧，你会系点样度过噶？ 你讲 countdown 同埋圣诞 嗰啲系啊， 开工跟住。 圣诞我开工咯，countdown 嗰日系喺屋企练紧嘢，跟住之后我哋两个都本来谂住过去佢屋企人嗰边嘅，咁但系跟住我哋两个都练下，跟住又佢又觉得懒，我又觉得懒啦，跟住就Happy New Year， 弹得停咗 ，Happy New Year， 继续弹。 完咁样，真系唔觉得系啲咩嘢咁特别嘅一件事咯。 系，即系反而你辛苦嗰个 moment 就 sweet 好多嘅嗰个位。 系啊，同埋我哋而家唔需要去送咩礼物俾大家，即系我行过有啲乜嘢，佢觉得我需要或者我觉得佢需要嘅，我哋就会买咗咯。咁呢啲算唔算系礼物啦？就已经我觉得唔重要咯。窗外白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脸向有你，却在单重合作点贴近。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再试探，怎么忐忑都经把餐盘刮花、哦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买只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有爱太轻易，两个饭后够了，谁把 cake 厚一点。 My love, we're the morning fantasy， 情感空谷试验，沉默持续对望，仍着欠三个字，三个字，一照了这关照，多飘渺也需烹调，快坏掉，双方配菜也步调，恋爱便自有分晓。Oh, you baby,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若世界有瘟疫，谁共我可再次同黑夜片多事 ？My love, what a morning fantasy。含蓄过分幼稚，文字。 今日呢个访问咧就系准备咗礼物俾阿 Misha。 我想知道其中一个开嘅两个条件，一个系猫啦，另外一个是小新，你 系 好中意蜡笔小新嘅。 系啊，我每晚都会睇噶。 诶、欸，我都系啊，我睇住瞓咯。 系啊， 你扮咩 friend 啊？开住之后睇三四集啊，好攰，跟住就瞓着咯。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蜡笔小新你唔使用脑噶嘛， 系 你睇咗好多次噶嘛。 同埋佢个剧情每一集同集与集之间冇关系，你唔需要追啊嘛。 嗰啲以前睇叮当咁样一样咯，又系 唔同啊，系啊，唔知点解系蜡笔小新嘅。 系啊，我发觉今日同阿一好 friend， 我都系都好夹啊。 Sorry，I don't mean it 喂，俾阿一个电话你，你自己解决佢。 你放心，我都有女朋友嘅。 系啊，不过佢有女朋友，佢都会出去识女朋友。你上网 search 下，你就会知道个样系点噶啦。 冇咩威胁你个样。 我好少企喺女嘉宾嘅另一半嗰边。我今日特别企喺嗰边。 我通常系 sell 内涵噶，我唔系 sell 样。 你咸啦，你够晒啦。 系啊，内涵个咸系第二个咸。 好啦，咁我哋送礼物啦，呢、這个你先啦，你咁 friend 啦，又 嗱，我谂咗好耐嘅，我就买咗个嗰啲同小新有关嘅嘢啦，咁我买咗个袋仔嘅，咁咧就系小白，咁我谂咗两个嘅，由于一个系锁匙扣嚟嘅，即系好简单啲锁匙扣啦，毛公仔锁匙扣，另外一个就系一个索袋仔嚟嘅，我谂咗一谂，我对 Misha 嘅认知或者印象，我觉得佢系中意啲实用多少少嘅嘢。所以我就揀咗個袋仔，即係好多時女孩子可能攞嚟唔知擺 裝 M 巾咯。 係啊，我第一時間諗起咗嗰啲嘢，又或者化妝品啊嗰啲袋嘅，咁所以我就買咗呢個咧小白嘅毛神神嘅毛神神嘅一個個索袋仔啦。 好， 係咪你係咪中意實用啲嘅嘢啊？阿一頭先講嗰樣嘢， 唔一定噶， 唔一定嘅。 放心啦，我唔中啦，即刻。 都唔係，我呢個真係難中嘅，其實。唔係，我覺得小新同埋貓嘅咧，你一定係會小新係會吸引到你多啲嘅，因為貓比較實用啲嗰啲啊嘛，即係同埋你自己會買到。咁但係我又覺得小新 冇咁多廢話啦。 唔係我好，其實我講貓咧，我好驚你哋會送 貓砂，買一包貓砂，然後你今日做完訪問嘅時候拎翻屋企， 送一個好出名嘅貓牌子出嚟咯。 哦，冇嘅， 傻啦。 因為其實我唔係好中意。 同埋好出名嗰啲通常 都好贵㗎嘛。 我呢个呢係一个玩具嚟嘅，同猫玩嘅玩具，但我呢个好得意喎。 呢個係 熊貓玩嘅玩具。 熊貓玩嘅玩具咧，佢一支槍咧，你可以噴兩個好似扇葉嘅嘢出嚟咧，一個就佢有兩個方向，一係就向天射，一係向地下射，佢會轉轉轉。 可以同啲 B B 仔玩都得， 就可以吸引到啲貓仔嘅。 會唔會整親佢哋噶？ 呢個唔會，你撳咗出嚟，跟住佢先至衝埋去嘅，應該係。 我估個力度唔係好大啫。 唔係好大嘅就呢，因為佢標明係俾貓玩嘅，我就覺得呢個幾有趣喎。 但係對象係六歲或以上喎。 哦，咪啱啦！六岁以上嘅 Misha 系咪？ 哦，讲个主人，我系讲只猫六岁以上， 讲主人啊，佢惊俾小朋友玩。 咁搞笑嘅，俾猫玩，但系又话六岁以上嘅， 可能 唔系我自主，唔系自唔知咩主。 系啊，即系个主人六岁 啊！ 你识睇日文、啊？ 系咯，有中文 汉字啊嘛，有读多啲书啊，读英文啊，系咪衰啊？ 我想嘅 系咯。 好啦， 嗯， 两个礼物啦，你会拣边一个呢？ 哎呀，我已经即刻拣到啦。 猫啊？ 系啊。 点解嘅？点解会猫？我自己都估唔到啊。 唔系，因为我系将所有钱系使晒我啲猫度嘅，通常。 哦。即系今日帮你悭咗钱。 如果有新玩具俾佢哋咧，我系一定会系咯，俾佢哋先咯。 咁但系如果男朋友送嘢俾你，你会宁愿佢送俾你定送俾嗰两只猫咧？ 送俾我， 系咯。 咁我拣咗呢个啊，系啊， 对唔住啊， 你都爱猫嘛。 系， 其实佢咁做系想辟清嫌疑啫。其实佢想拣我噶。 够钟翻嚟啦！ 咁我哋嗰份礼物咧？ 喺度啊！ 你记得晒两份系嘛？ 我记得小白袋啊嘛，同埋猫猫枪啊嘛。 我系送咩啊？ 小白啊嘅袋，即系蜡笔小新嗰、那个。 系咩？ 系啊。 系啊。我记得噶。有冇搞错啊？ 好少好系嘉宾记得而， 唔系其实 唔记得。 嘉宾记得系合理，你谂下。 咁啊系，咁你送咁多礼物出去。 系啊，我起码送咗300份礼物出去喎，而家。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你中意啦，你个直口。 咁我今日有冇礼物收噶？邮寄顺丰邮寄过 嚟。你咪掟咗啲 coin 啱啱到噶啦，我送咗啲 coin 俾你啊，啱啱到噶啦。想要咩呢排？ 哦，即系而家冇送礼物环节啦，系咪？ 唔系，见 唔到嘛？ 见唔到嘛？你想要啲咩啊？呢排？ 我要嗰样嘢不得了啦！我最近真系好想要一样嘢，就系嗰啲因为而家天气好干燥啊，我发现咧，原来咧有一个嘢系嗰啲吸嗰啲蒸汽啊，有一部手提嘅机啊，我发现系啊，有一个牌子 P 字头，咁啊有一个唔知咩 Miss 咁样啦，咁就系 for 顺翻嗰个鼻敏感啊，或者成个气管系会舒缓喎。哎呦，我真的很想要。 即是他会放一些湿气出来的那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跟着你就吸咯，即是好像在医院你吸那些氧气那样，那他有一个罩这样吸住你的鼻和你的喉，跟着但是他是手提式的，即是好像一个樽这样。是啊，我觉得这个挺好。 不是很奇怪， 这么复杂的好像。 唔骑嚟嘅，咁 因为你话要戴住，好似氧气罩咁样，我先以为好有生活品味嗰啲摆喺度嘅啫嘛， 吓要戴喺个块面度噶。 你要吸住咯，即系好似人哋系啦，闻氧气咁样咯，系啊。 我咪好骑嚟咯，我以为系好似香薰机嗰啲摆到好有型啊， 令你个鼻令你个鼻好啲咁样啦。 唔系令到个成个呼吸系统啊，即系润翻咯。 你试下夜妈妈咁样，我以为哇。你冇嘢啊嘛，你揸支盐水喎、啊。 好靓噶，部机好靓噶。 粉红色氧气罩都系氧气罩啊。 好靓、啊。 佢透明噶，佢透明。 纳米离子蒸面机，700几蚊， 好骑呢喎呢件事。 唔系啊， 有啲好似反光。 但我都系最近先睇到嘅。 啊。 咁我都有同我另一半讲话，我终于谂到一样嘢系，我觉得好实用噶啦。 咁佢嘅反应系，唔系啊，因为阿波用饭煲嚟形容已经算好啦。其实我有啲似马桶打开咗个盖嘅， 因为我 search 咗。喂，唔系啊， 几钱嘅呢嚿嘢？ 你嗰个几钱啊？你喺嗰个？ 都要2000几蚊 嘅。哦，咁 OK 啦。 哦，佢搞 系啊， 系啊，我见到都几好笑，你翻嚟笑下你咁样。你记住影住自己 呼吸紧嗰个样，即即用紧呼吸机嗰个。 我而家决定要 copy 呢条 link 之后 send 俾阿 boss。 你 send 俾佢，然后你如果你真系买咗，你可唔可以影张相？ 可唔可以有造型啊？瞓喺张床度。 点 啊？唔系唔使瞓喺张床，我真系觉得嗰件事系。好似怼咗个头落去马桶呕紧嗰种感觉， 我怀疑系咪我搵嗰个唔系你讲紧嗰个，我而家等紧佢 send 嗰条 link 过嚟。 我而家 send 咗啦。 我 send 咗，睇紧，开紧。 唔系，系咪唔系唔丑样噶？ 但系都系好，仲骑你嗰头先， 大家幻想佢好似乸子。 唔准 谂 邪嘢啊！ 唔系啊，我冇邪嘢，好邪嘢，好似如果你戴住咗对变咗个大笨象咁样咯。 我唔理啦， 同埋好人 用。 啊， 实用啊！ 知， 可以介绍俾其他嘅歌手噶。 系，你可唔可以下次嗰首歌系同呢啲水啊、呼吸有关咁样，即系鼻水啊、鼻涕咁样。 硬系要同翻个水有关系咪？ 我硬系好中意整和晒你嗰啲嘢， 你啲歌。 考虑下。 浸浴啊，系咪啊？首歌 浸浴啊， 系啊， 边浸鼻咁样咯， 洗鼻 啊！ 应该系叶巧林做过最激气嘅访问，呢两条友做乜嘢？ 魔作咪啲人有讲嘅咩？话我系洗澡系女生啊嘛。 系啊。洗澡后就唔使鼻咯， 唔系下次要咩？淋花洒， 哦，都得， 保湿啊， 洗晒全身咯， 系啊， 咩洗鼻啊，洗脚啦、啊，洗手啊， 直接用一只英文 mist， 系啊， 一只好似 救命啊， 迷雾咁样， 救命， 开云雾见青天咁样， 但系呢个嘢好用噶，诚意推介啊，但系虽然我未买。 你真系你买咗之后，你拍一条片，我真系想睇下嗰件事嘅操作同埋咩啊？ 好啊！ 我而家就睇到啲相，好多外国人拎住，有一种搞笑嘅感觉。 系嘅，但系唔理啦。 有用啊！ 最紧要有用啊！ 最紧要有用啊嘛！ 有用啊嘛！起身同歌啫嘛！ 系啊！ 叫佢买俾你啦！ 见到你一定笑。 好啊！ 带嚟欢乐 啊！我哋系一定会笑到你面黄。 我决定要带佢周围走。 系啊，你记住登台嘅时候。 我见到你哋嗰时候，我要攞佢出嚟。 我要见到。 边个喺度数 啊？好啦， 好 唔好？我哋唔好再搞到叶巧林咁样啦。我哋 系啊， 但系多谢你啊，多谢同我哋倾电话，我哋倾得好开心啊。 多谢你哋扮顺风啊。 Thank you。 多谢晒，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就香港警方拘捕多名参加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人士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和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等。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极度愤怒和严厉指责，表示是自香港国安法制定之后，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部事务，阻挠特区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新例证，行径荒唐和卑劣无耻。发言人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代表各位被美国政府针对的高层同事表示，他和同事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光荣的使命，无惧任何威吓，重申特区政府会全面支持中央政府采取任何合适的反制措施。警方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是警务人员的责任和荣誉，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企图用政治施压，严重干预警队执法，变相鼓吹违法行为，打击香港司法独立和自治。警队会继续做好本分，无畏无惧，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及香港安全，严正执法。 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50宗新型肺炎確診。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後日開會討論 BioNTech 和復星的疫苗。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在電台節目說，藥廠提交千多頁資料，委員會會考慮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質素，暫時很難估計農曆新年後能否開始為市民接種。出席同一節目的另一名成員許樹昌相信下月底開始注射的機會高。對於挪威有多人接種 BioNTech 疫苗後死亡，許樹昌說，只從傳媒得知，如果藥廠提供的數據未有涵蓋，委員會會向藥廠索取補充資料。委員會另一名成員孔凡毅在本台星期六問責說，政府將成立臨床專家委員會檢視疫苗的安全和副作用，不能一刀切說長者適合哪一款疫苗，要視乎他們的身體情況。當局向油麻地佐敦一帶指定區域發強制檢測公告，早上有市民到官涌市政大廈的檢測站排隊做檢測。另外，承辦商在廣東道近寧波街設置四架流動檢測車，現場有講尼泊爾語和烏都語的人員協助少數族裔人士。有市民說，響應政府呼籲做檢測，為避免受感染都減少外出，又認為檢測地點方便，流動車相對較少人。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估計，流動車每日可以做2000至3000次檢測，如果有需要可以再安排多兩架流動車。網上流傳片段，兩名男子懷疑在港鐵車廂內進行不雅行為，港鐵已經就事件報警。警方說，經初步調查，案件暫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和發布淫褻物品，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港鐵回覆查詢時表示，不清楚影片來源和拍攝時間，車站沒有相關事件的記錄，亦都冇收到乘客的求助，有需要时会配合警方的调查。港铁又话非常重视事件，呼吁乘客不应在铁路处所内作出不雅、令人反感或者造成骚扰的行为。如果有乘客遇到类似情况，可以联络港铁职员或者报警处理。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出口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东行嘅龙尾排到近柯达大厦。咁就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有意外，而家东隧港岛入口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普通道近万年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时间 而家系3:41啦。 好，跟住天气，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今日有啲 推介，好嘢推介， 有啲认真紧要嘢推介，咁就。 认真啲嘅通系嘛？ 系系咁啊！大家 OK 嘅话，我哋就嚟咯，好嘛？ 好， 三二一。 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一样非常之吸引、非常之犀利，同埋非常之要留意，同埋非常之好睇嘅嘢，就系、是。今晚嘅十大中文金曲啦，嚟到第43届啦，过去42年都好精彩，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今年第43届。主题咧就叫做音乐说，大家过去咧都听到有音乐说呢个节目，咁所以铺咗咁耐嚟到今晚非常之紧要，大家一定要睇1月16号，究竟有啲咩精彩内容预告呢？转头话俾你听。所以今日笨到飞团推介你今晚8点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睇啦！今集笨到飞团报告完毕。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当世界休止时，音乐说 ，When the world falls。Music speaks， 当世界休止时， 创意从未停止， 音乐从不缺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一起 WFH Watch from Home。 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晚上8时，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广播。 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 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10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亦会公布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嘅最佳中文唱片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讲到全球坏人， 全球坏人。好，台长，我哋做咗嘢啦。 系啦，宣布咗啦，呢、這个 宣布咗啦， 呢个好推介。 跟咗啲稿读咗一次啊，咁 啊， 大家就留意啦。今日推介，今日咧，咁啊，所以剩低嗰15分钟咧，我哋都系讲一啲同金曲有关嘅嘢噶。 冇啦，有冇人睇好过啦？ 有冇嘢讲？ 我想讲呢张纸，应该我哋系唯一一个节目咁样读晒 ，大家可以默翻出嚟。究竟直播室嘅 notice 系边一张纸，系写咗啲咁嘅说话咧？ 应该报纸好彩咁顺字读。 我哋好乖噶，你 最听话， 二台最乖乖咁样。 我都想有个奖啊，得唔得啊，台长？ 两个单位竞逐港台最乖乖奖啦。 好， 仲有冇嘢同金曲有关？ 我大家留意啦。 唔系，我今日就系推介呢样嘢嘅咋。系啊， 系啊，我觉得大家留意一下，都唔知个节目变成点咯，留意咯，都开好开心嘅。 仲有15分钟， 系啊， 咁样拖到尾啊？ 唔系。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再推介你另外一样嘢，正所谓广播道上是一家，广播道30号上更加是一家。咁啊，好似今晚十大中文金曲咁样啦，系咁多个台一齐举办嘅一个盛事嚟嘅。所以其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外咧，其他嘅频道，即系港台嘅其他频道咧，都其实有好多好好嘅节目噶。例如咧，小弟咧其实几中意听。一台嘅自由風啦，咁了解一下啲時事嘢啦，咁當然一定要聽嘅咩啊？就係、是、一台嘅手下留情啦，係咪先？咁當然你會問，咁究竟音樂情人同手下留情，你支持邊個多啲呢？這個世界有樣嘢咧就叫 RTHK 麥嘅，咁所以就自己諗下點樣麥唔麥啦。又提起呢個 RTHK 麥咧， 我呢排幾鍾意呢，就係喺個麥嗰度呢，就即係四周圍揾下有啲咩適合嘅節目呀，或者有時聽到啲宣傳聲帶啊，覺得幾得意呢，就去揾，尤其是係 CIBS 嘅一啲節目。咁所以呢，今個星期呀，除咗要幫阿公去宣傳呢個十大中文金曲之外呢，仲要宣傳埋我哋嘅 RTHK 麥同埋 RTHK 嘅所有頻道嘅所有節目，任你揀呀。訓讀兵團報告完畢。 呢啲为大盘谋福利嘅嘢，最爱港台啊！ 我哋最识多啊！ 我哋唔止喺二台啊，即系个即系人哋话嗰啲经济观、微观同宏观啊， 嗰啲宏观 系啊，睇大啲， 个光谱好阔啊！ 如果将个画面拉阔地睇，就可以睇晒。系啦，嗯，原来仲有个好多个台好好听嘅， 系啊， 系啊， 成个光谱拉阔咗嚟睇啦，我哋。 例如好中意夜晚七点听《自由风》，《自由风》啊。 哦， 系，因为听风烟啊嘛，即系佢好多了解唔同嘅时事噶， 我都系噶， 因为嗰啲我同埋我五至七都要听隔篱台咯， 我都好想 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咧，通常我都听自由风，自由风嘅， 系啊， 系啊， 我都听到你信唔信啊？但系咧，因为成日啲人会打电话嚟， 同埋哦，而家隔篱台做咩咧？ 而家隔篱 偷偷地听下先。 而家隔篱做紧咩？ 你忠诚究竟又系忠于啲乜嘢？ 哦，正行身手， 系系系系， 偷听隔篱台。 喂，转唔到五台听我，而家戏曲天地。 戏曲天地啊， 系啊。 嗱，因为咧，话说咧，我最近咧就真系有一个嘅经验嘅。咁咧，你知道我哋成日会有啲 CIBS 嘅宣传声带噶嘛？ 哦，系啊，介绍一啲节目啦。 今日有冇咧 ？CIBS 嘅系咪有啊？ 今日好 又没有， 今日冇啊！今日系 STEM 上 创实验室， 耶耶耶耶！咁咧，话说我好似系上个星期啊，唔系两三个星期前咧，咁你知道我 系 寻常试嘅 fans 嚟噶嘛？ 系啊！ 咁我听紧寻常试 live 嘅时候咧，就定唔知重温嘅时候咧，就听到有个宣传声带咧，就系 CIBS 心心漫游。 嗯， 嗱呢个空咧。就是解啊！這個世界上好多嘢咧都係無常嘅，所以你個人會痛苦。咁講呢句説話嘅嗰把聲咧，係我嘅即老師嚟嘅，即我讀佛學嘅老師嚟。嗰塊哇，有老師喺度冇理由唔支持啦。咁啊，即刻喺 RTHK Mic 嗰度 search 咧，就原來呢個心心漫遊咧，就係一個喺CIBS 做嘅一個佛學節目嚟嘅。你知唔知我幾時聽得對上嗰次？ 几时啊？ 我对上嗰次就系1月1号喺山上面好冻好冻嘅时候，我觉得要听一啲佛学嘢去陶冶自己嘅性情，话俾自己知，其实唔系咁冻嘅，其实唔系咁冻噶。跟住就喺度听啊，听空哦，其实唔系好冻嘅，其实唔系好冻。咁所以咧，有时咧真系喺 RTHK Mic 嗰度咧，即系可能尤其是 CIBS 啊，即系相对地佢未必有个表喺度去跟住嘅时候咧、 哦， 你喺个Mic嗰度揾咧，其实系揾到啲几得意嘅嘢嘅。 哦， 同埋我有段时间咧系沉迷嗰阵时仲未转节目嘅二台嘅仲系即仲喺二台做嘅广东广西周日版，我好记得有一集咧，佢系讲即系佢每一集都有个题目嘅，就似龙哥咁样啦。龙哥每一集轻谈都有个题目噶嘛，例如2021啊、迷宫啊、 Happy New Year 系啊、星座啊、动漫之夜咁样啦， 回忆啊 系啦， 其实都唔知道有冇啊，不过都似系佢讲呢啲， 都系呢啲噶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咧，咁人哋即系广东广西都有嘅。我记得嗰集嘅题目叫巧夺天工啊，即系几劲四字成语巧夺天工。咁跟住之后咧，佢嗰集咧，就系讲起一啲以前做木工啊机关嘅一啲人咯。咁佢讲咗成个唔系鲁迅啊，鲁班 鲁 争啲噏错咗鲁迅添，鲁班嘅一个即系典故，佢即系成个古仔讲俾你听，同埋可以数得出究竟阿鲁班佢可能喺佢嘅记载入边，佢整过啲咩嘅机器啊、机关啊，或者啲道具嘢出嚟咯。咁所以其实我系几中意听呢啲即系叫做好学术嘅嘢咯。 哦，嗱，有一样必须要讲嘅，即系而家联播啦，咁大家有啲节目冇得听嘅，有唔开心嘅，但亦都因为咁嘅样啊， 系啊， 一个契机令到我会认识咗一啲我哋即系港台嘅节目，這个咧。其实我自己真系几中意有声好书，其实因为我就夜鬼啦，夜妈妈喺间房度，咁你有时做嘢嘅时候想搵嘢听啊嘛，咁啊又习惯性开咗二台，咁啊联播， 平时都系听龙哥噶嘛， 系啦， 哎呀， 虽然都挂住佢， 系， 但系咧突然之间又 可以打电话俾龙哥啊嘛，喂，讲两句嚟听下，喂， 陈国波我打唔到， 你要知道 答案是陈国邦，原来是陈国邦。 系啊， 唔系你打俾罗文聪，我可唔可以同你老公讲几句？ 系啊，因为休息老师嗰度我听惯咗， 系沉迷咗， 即系听佢读嗰啲嗰啲文，即系嗰啲书嘅内文啊。有时子豪爸爸都会啦，好舒服啊，我觉得。有种细细个啲 舒服啊 ，bedtime story 嗰种感觉。我甚至乎如果我听紧个古仔，佢讲紧，跟住我要都够钟冲凉，我拎埋佢一路冲凉。 我真系噶， 系啊， 系啊， 好中意一路冲 凉。我几中意听旧底嘅广播剧嘅， 啊都有。 系啦，即系你知诶、我如果冇记错，麦就冇嘅。但系我喺 Google， 如果你打 RTHK， 我早两年啊嗰阵时听呢个卫斯理咧，如果你打 RTHK。然后打广播剧定唔知佢类似有啲嘢咧，佢会有个网站系揾翻历年一啲好即系叫咩啊，好著名或者好经典嘅一啲广播剧出嚟，即系例如卫斯理啊，定唔知有啲系聊斋好似都有嘅。咁当然啦，即系隔篱街即系对面有台都有类似嘅嘢嘅，即系佢都有做卫斯理噶嘛。咁然后嗰啲咧就我唔知边度有啲人咧就摆咗喺 YouTube 嗰度。咁你即系自己用方法去听啦，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听翻，因为你听翻旧底嘅广播剧，佢系有浸除噶嘛。 系 啊，即系你同我哋而家唔同噶嘛。即系例如嗱，我真系听卫斯理八数，我错唔到嗰把声啦，即系唔同嘅。 佢哋讲嘅个腔 系 嘛？ 卫斯理。你点可以又咁做噶？ 哦，系啊，前辈佢哋嗰啲真系好入戏噶，即系题外话，展翅而家有一个广播剧， 跟住见 展翅，咁有啲角色系需要即系啲前辈去。咦，做咩讲嘢？边个？哦 ，sorry， 我个 Siri 唔知点解会。咁跟住有个前辈一坐落去埋咪。一讲嘢，就系嗰个， 同埋佢哋嗰个腔口同埋个语调系唔同嘅， 系啊，同埋个角色一嚟就好出噶啦。 姐姐，你咁系唔得噶， 好劲啊！ 系啊，我哋唔系噶嘛，我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少年波城， 富能波城，即系完全唔同嘅声啊，嗰种好劲啊，我觉得。 所以其实系，我觉得其他台咧，尤其是五台空中化缘咧，我又唔系空中。 所以有个地下名出嚟， 喺空中结缘， 攞咗个地下名出嚟， 攞咗我自己讲出嚟， 唔系空中 我 真系好顺口，改唔到啊！因为你平时叫开都系呢个名，突然之间讲唔翻。 但我系有听嘅，我有听佢哋嘅重温嘅，即系你个时间真系夹唔到噶嘛？如果冇记错，系礼拜日朝头早嚟噶嘛？鬼起到身咩？咁所以有时真系，我觉得大家可以喺 RTHK My 嗰度揾一啲你啱听嘅，同埋佢有 category 噶嘛。即系有时我想揾音乐，我会听一下，即系究竟即 有咩节目系音乐 啊？即除咗骚动音乐之外，咁你想听一下其他人播歌噶嘛？系咪先？ 好多噶，听下子成啊 ，Uncle Ray 嗰啲啊， 系啊，少啲，我就真系少啲听呢个嘅古典音乐台就真系少啲啦。普通话台都间唔中， 听唔到过去添噶。 听唔听到啊？ 五台戏曲天地， 冇 啊！ 应该搞唔到，冇 搞唔到，冇搞啦！ 一阵间揿错掣，唔好啦，唔好乱嚟，系啊，就系咁样咯。咁所以今个礼拜推介咗一次啊， 大家除咗呢个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今晚八点有一睇之外，就系我哋嘅 RTHK My 呢个 app 啊，用啊，几好噶。 系啊，但系今晚喺边度可以睇到啊？ 港台电视31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港台网站 RTHK.HK 啦，都有噶。 系啦，咁啊，大家今晚记得睇啊， 睇啊，记得。 那天我 话 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 sorry 啊，推介漏咗一样嘢啊。不过最好听嘅节目系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出翻俾你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其实系播错嘢嘅，帮佢播翻啱嘅嘢。 玩啦、啊、玩啦、啊，仲有冇时间播啊？有冇时间播？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 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轮到我揀歌俾大家听啦。至于点解会揀呢一首歌呢，事缘喺早一两晚我突然之间收到阿一嘅电话。佢煞有介事咁样问我 ,Do you love music? 嗰一刻我心諗我应该要讲 love 啊，唔 love 嘅话同我而家做緊嘅嘢好矛盾啫。但係当我答佢之前，我觉得呢句说话好熟悉。然后阿肥姐呢又有啲偷笑，咁我就更加 confirm 到呢单嘢呢应该係有阴谋㗎喇。然后佢又再讲 ,Do you love hip hop? 哇，呢一句完全係 record 咗我所有嘅记忆啦。因为呢一句说话就係当年我同阿 O 啊，跟住帮我哋成日拍嘢嘅 Camman 家父啦，仲有阿 O 嘅一个朋友呢，四个一起去 LA 嘅时候遇到嘅一件事。简单而言，就嗰阵时我哋去咗海边噶，嗰度好似叫做 Santa Monica， 唔识读啦。咁然后我哋行完街，阿 O 同埋家父咧就行咗去话搵洗手间定买啲嘢。咁我同阿 O 嘅朋友叫阿豪啦，我哋两个就企咗喺原地等。嗰时已经入黑噶啦，突然之间有几个黑人埋嚟就问我哋啦 ，Hey。Do you love music? 又打咗个突啦，然后佢继续问 ：Hey，do you love hip hop？ 咁我哋都话啊 ，OK 嘅 ，OK 嘅。然后佢问我哋边度嚟啦，我哋就话我哋喺香港。然后呢一班外籍人士非常之兴奋咁样话 ：Hey，I know MC Jean。 我知道哇，原来佢哋嗰边听音乐真系听得好阔嘅。咁但系后屘佢就逼我哋喺佢张碟度签咗名，然后呃咗我哋。咁究竟呢一张碟我去俾人呃嘅里边系啲咩歌？我今日带翻嚟俾大家听，大家一齐重温一下。一张佢声称系 hip hop 嘅碟，你系咪以为一阵慢慢会起嗰啲 beat 咧？佢同我起 saxophone 啊，大佬！我真系一路 keep 住咗呢只碟啊！话你听 ，Yo， do you love music？ 呢啲 feel 都觉得好会随时会入个 beat， 但佢成只碟全部都系呢啲歌。 Yo， do you love soul music？soul music 英文系咩啊 ？soul music 啊，真系 soul music 啊！ 佢哋之前有个名噶，唔知咩 out to music nation 咁样啊，好似类似。 哦，好啊， 算啦， 记得听，我是你的合唱会啊， 好听噶， 同埋推介《寻常诗》， 听啊。